也从中呢得到了欢乐和感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角色，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欢乐好声音》，就在2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很久没有用的健身卡，不要等到快过期了才拿出来，换上装备到健身房来场挥汗如雨的运动吧。晚上7点，我是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南京98.9，上海107.7。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清源，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由高希希执导，何润东、黄子韬、娜扎、王学其等人主演的电影《游戏规则》今天在全国上映。片中娜扎饰演一位黑帮千金，与何润东饰演的杀手在上海滩上演了一段虐心的爱情故事。今天好莱坞动作片《极限特工》终极回归正式在全国上映，影片集结了范迪塞尔、吴亦凡、甄子丹、妮娜杜波夫等中外明星，融合了打斗和极限运动两大元素。由神偷奶爸、小黄人大眼萌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喜剧电影《欢乐好声音》近日曝光了演员大鹏的配音特辑，片中他将为一只元气满满的考拉进行中文配音，影片将于本月17号在国内上映。电影《刺客信条》将于本月24号在全国上映，今天片方发布了《刺客重生版》预告，紧张酷炫的刺激镜头，快节奏的追打跑杀，紧张刺激。影片呢由贾斯汀·库泽尔执导，迈克尔·法斯宾德、玛丽昂·戈迪亚的主演。好莱坞科幻动作大片《星球大战：韩·索罗外传》今天又确定了一位重要角色的扮演者，曾在热门英剧《伦敦生活》中有过精彩表演的菲比·沃勒·布里奇将正式加盟本片。和其他明星不同，菲比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用 CGI 技术塑造的人物，他将通过动作捕捉技术来完成影片的表演。科幻大片《致命引擎》日前也敲定了女主角的扮演者，曾参演过《危机解密》《安娜·卡列尼娜》的冰岛青年女星哈拉·希尔玛将在本片中扮演一位来自外域的神秘女人，影片将于明年12月14号登陆北美院线。电影《金刚狼三：殊死一战》近日曝光了一段黑白片段，暮年的金刚狼化身出租车司机，酷酷的黑白画风充满了颓废感。影片目前已经定档3月3号在内地上映。据了解，这将是休·杰克曼最后一次出演金刚狼。同样迎来告别演出的还有饰演老年 X 教授的帕特里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小鹿编辑清源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收听，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5度到7度；天津晴，-4度到7度；上海晴，0度到8度；重庆阴，6度到12度；石家庄晴，-4度到9度；太原晴，-11度到7度；西安多云转晴，-2度到10度；郑州晴，-3度到11度；武汉多云，-3度到11度；合肥多云，-3度到9度；南昌晴，1度到11度。再来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0，天津7，上海30，重庆35，石家庄19，太原42，西安27，郑州28，武汉39，合肥78，南昌47。 分段补钙更科学， 怀宝宝时用涤巧成人盖，生宝宝后为他涤巧小儿盖，宝宝长大了还有涤巧儿童盖，补钙专家美国涤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星期五，今天会来揭晓全新一期的内地和港台的两张榜单。 And this is top for you。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我是清源。 各位晚上好，我是银子。终于盼到了周末，同时这个周末呢也会迎来元宵佳节 啊， 正月十五，这个年 吃汤圆， 对，也算是接近尾声了。 没错， 对，有点舍不得。 还好吧，反正你也没过年呢， 但是总觉得、这个、 你不是从大年三十还是初一开始就上班吗？ 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一直都没有彻底的来过个节嘛，但是总觉得这个年确实是依然想留在年终吧。 对对 对, 对， 就是什么样的感觉都总会说，哎呀，过完年以后再说， 对， 就是大过年的怎么怎么着， 对，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心理。 是是是、就感觉这个年这样，这个感觉是一个怎么讲，就是特别有慈爱的一个长辈啊，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可以特别放松，然后你可以反正什么 借 口都以他为主、 对， 所以别的事儿都不用管了。 对，然后总觉得过完了十五，这个长辈可能就要坐飞机去远行了，然后明年的这个时候再过来 啊，哈， 有点依依不舍。 好吧，不管怎么样，生活还是要继续嘛。 是的， 所以我们在今天一开始的部分，当然有抢先听的歌曲来分享 一下。来，抢 先听。迪丽热巴， 这个美丽的女生现在也是比较炙手可热的一位影视红人。 那马上听到这首歌也是她演唱的一首关于她自己出演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迪丽热巴的歌曲《漂亮的在一起》。 旋律，我无助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这次带来我的全新专辑《人生超幽默》中的主打歌曲《孤独是会上瘾的》。 这首歌将自己真实有感的体悟化作音乐，表达每个人都曾遭逢的事与愿违，真实道出我们人生中的悲喜交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歌《孤独》，是会上瘾的。 圈圈烟泡面茶，这一切陪我度过一整天，没留在灰暗的世界，尝尽孤独一万遍。从你离开那天开始眷恋着余味，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眼却越觉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病症无法复合，却还复合。 玩转好音乐， 走亲访友喝露露，家人团聚喝露露，浓浓的天然营养，每时每刻与你相伴。露露杏仁露，滋润健康每一天。 最美的中国，唱最美的歌。 九月奇迹2017全新单曲《最美的中国》，开启祥瑞鸡年。祝大家新春快乐，鸡年大吉。 他是浙江音乐学院的老师，同时还是歌手，这样的老师有点酷哦。 大家好，我是庞龙。 我的哥们儿，我的好兄弟。 本周每晚9点，庞龙做客音乐 VIP， 一起聊聊音乐吧。 相聚，紧紧的拥。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我要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今天星期五，在我们揭晓全新的榜单之前，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上一周两张榜单的排名情况。我们首先从内地部分开始。上一周内地榜单新歌上榜第15名 SNH48 Happy Wonder World。 上周内地部分新歌上榜第14位的歌曲来自陈罗莉，初恋薛凯琪。 Number 13. 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 上一周内地榜单第十三名的歌《九月奇迹》，两根筷子。 那一份执着， 从来不曾休止， 在我身边。 Number 12. Number 12. Number 12. 把酒倒满。 上榜四周的时间，上周内地榜单第十二位的歌曲来自李小杰，把酒倒满。 Number 11。 上一周内地榜单第十一名的歌来自丁鱼 ，Lisa。 Number 10。 上榜两周的时间，上周内地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来自蒋敦豪，天亮就飞吧。 Number 9。 上一周内地榜单新歌上榜的第九名，赵雷，成都。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上榜四周时间，上周内地榜单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郁可唯的寂寞更生，上一周内地榜单第七名。 上周内地部分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排名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 1999 乐团，追梦的路。 Number 5。 亲爱的，我们都 变。上一周内地榜单第五名，王也，亲爱的。 领悟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在勉强的氛围。心中有多亮，未来就多强。 上周内地榜单第四位的歌曲来自多亮的多亮。 上一周内地榜单第三名的歌，冯建宇，狂想 Rhapsody。 上榜三周，上周内地榜单的亚军曲目来自鹿晗的《微白城市》。 上一周内地榜单的冠军曲目来自魏晨，《不变》。 坦然接受文字和成全，擦过多少街，原来让我。 以上回顾到的是上周内地榜单当中歌曲的排名情况，马上我们来回顾港台部分。 上一周港台榜单第十五名，新歌上榜，《敖犬》，很纯很暧昧。 新歌上榜排名在上周港台榜单第十四位的歌曲来自牧思者乐队，《回忆角落》。 上一周港台新歌上榜的第十三名来自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变成真心感到清醒， 上榜两周，上周内地榜单港台榜单第十二位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和严艺格的《只愿和你相爱》。 Number 11， 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还以为幸福。 邰正宵的《爱在当下》上一周港台榜单第十一名。 需要一个地方为伤口包扎。 Number 10， 徘徊爱情有多长，对手好像也。 上榜三周的时间，上周港台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来自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 Number 9， 上一周港台第九名，吴建豪，《下一首情歌》。 假装不听不看才合不容易。 Number 8。 上周港台榜单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第八名的歌来自八三幺任贤齐、五月天、阿信的《干了干了》。 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 Number 7， 敌人是谁？消灭那些被人类。 来自派伟俊的《敌人是谁》上一周港台榜单第七名。 上榜三周时间，上周港台榜单第六位的歌曲来自信，《唱不完的副歌》。 疲惫的心想放手，风筝飘到远方，天掉线任它流浪。 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 上一周港台榜单第五名，费玉清，嘿嘿嘿。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 上榜三周的时间，上周港台榜单第四名的歌曲来自辛晓琪，《My Dear You》。 我爱的人不爱我。 上一周港台榜单第三名，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 再叫人难过，要多久生活才够。我们多会装傻。 上榜四周的时间，上周港台榜单的亚军曲目来自容祖儿，《装傻》。 欢笑正瑜伽，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问得多。 Number one 你本来就不在，要证明。 上一周港台榜单的冠军曲目来自徐佳莹，《是日救星》。 自己出来 以上回顾到的就是上周港台和内地两张榜单当中歌曲的排名情况。广告回来，我们来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 生活如同舞台，千姿百态，每个人都在努力诠释自己。新的一年，做更加与众不同的你。我是周迅。 Hello, Moto。 享受自然的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京东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以自然的健康能量，让呼吸焕发生机，养肺润肺，止咳化痰，生津补气。京东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香港制造，精彩每次呼吸。 京都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回顾完上一周的榜单过后呢，我们现在要来揭晓全新的成绩了。全新的内地榜单15首歌的排名即将诞生，也欢迎各位继续支持。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新内地第15名。新歌上榜一首《平安心动的人》。 遇见心动的人，该去抱紧的人， 继续来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排名在第14位的歌曲。上榜两周的时间，本周第14名的歌来自 SNH48 Happy Wonder World。 让我们说一声 Happy New Year， 继续来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13名。陈罗莉初恋薛凯琪。 对幸福不松懈，就像情书里面不容许的心愿，和你无邪笑脸，心里面的思念让我感受到春阴的甜，还是期待那天。对幸福不松懈，期待初次只是因为有你忘了海角天边，你的美你的眼。和 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内地榜单第12位。上榜4周的时间，本周第12名的歌来自王野，亲爱的。 哦，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反方向的领悟藏不住我们，心在勉强的范围，还不是一样的乏味，怎么去安排守卫你都清楚。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反方向的领悟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在勉强的。 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全新的内地榜单第11名。 Number 11， 新歌上榜第11位，沈玮琪《一睁眼》。 一睁眼，新的一天，跳出了做梦的原野，可能对天的整天太软了一些。洗好脸，走到窗边，有风轻轻掀动纱帘，心也心也软了一些。一睁眼，新的一天，机会太多会点出现，要不要试着接受快乐一时是一时的热血。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幽默渐渐不见，一些些更绵绵悲观收敛。心事沉迷，有些孤独的谁被眼泪 心也让了一些，一瞬间新的一天，习惯态度会天就见，要不要试着接受快乐一时是一时的这些，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幽默渐渐不见，雨歇歇更别变，悲观收敛。 睁开眼之后，我们继续来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排名在第十位的歌曲。 Number Ten， 上榜三周，本周第十名的歌来自九月奇迹，《两根筷子》。 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不论风雨都牵着彼此。 那一份执着， 从来不曾休止。 继续来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九名的歌。 Number Nine， 上榜三周，来自蒋敦豪，《天亮就飞吧》。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蒋敦豪，《天亮就飞吧》，继续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八名。第八名的歌来自多亮，《多亮》。 心中有多亮，未来就多强。 接下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内地榜单第七位的排名 Number 7。 这首歌是新歌上榜第七名的歌，来自刘惜君，《故意不爱你》。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我快骗不过自己。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我们继续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六名。 Number 6。 第六名的歌也是新歌上榜的状元秀最好成绩，来自尚雯婕，《路 Be Free》。 穿白雪，听见森林的音乐，忽然发现陌生世界。天上湖，蓝色雾，这旅途往前一步，迷雾深处，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去找寻自己的骄傲，看得到花开的美好，萤火在燃烧，往前飞，穿过云霄，看满天星光在闪耀，多渺小也要去奔跑。 To be free and unafraid, be free and unafraid。阳光跳舞和蝴蝶，每个明天都是冒险。天上湖，蓝色雾，这条路每秒清楚，日落日出，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去找寻自己的骄傲， You are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我是吴秀波，

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内地榜单亚军曲目，全榜四周本周第二位的歌曲来自冯建宇，狂想 Rhapsody。 伪装换下你最沉重的悲伤。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全新的内地榜单第一名 Number One。 恭喜一下冠军曲目鹿晗《微白城市》。 看雪在手中融化，城市变白，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金色里的声音，霓虹灯的倒影，冷风里向你靠近，白色气息降雨。You look so wow wow， 路人都在回头看你，三条阴乱了心跳。Let me take it out out。 可以，25岁纵身跃下，完成与海最私密的对话；35岁在极光下，让一直加速的身心平静，微笑前行；48岁去滑翔，去证明体魄与胆量； 60岁，跨过子午线，触摸别样的新年曙光。旅行让人年轻，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刻。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停，停！首席小提琴，你怎么还穿着裤衩背心呢？小号大号，怎么还没来？ 他们迟到了。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迟到还大声喧哗，嘘，轻声，安静安静，长笛短笛，不要交头接耳。谁的手机啊？快关机，静音，关掉。哎，钢琴，你不看谱子照我干什么？还有闪光灯，还有丁英国，不要吃东西了。哎，好了，现在开始演奏。 美妙的艺术离不开规范和引导，讲究剧院礼仪，你也是台下的艺术家。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养成一个好习惯，也许只需要21天。从现在开始，认真监督自己，每天打卡，你会发现，改变就是这么简单。晚上8点，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银子，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2017年斯诺克英格兰大奖赛第3比赛日的争夺，昨天在普雷斯顿继续进行。我国名将丁俊晖经历于一日双赛，最终在第二轮的争夺中以3比4的总比分不敌肖恩·墨菲，遗憾无缘八强。我国香港名将傅家俊则4比2力克安东尼·麦吉尔后，轻松晋级下一轮。2016-2017中国男排联赛半决赛昨晚结束了第二回合的较量，客场作战的北京汽车男排在四川双流体育中心体育馆以3比1战胜了四川队，在5战3胜的半决赛中取得了2比0领先的战绩，距离进入总决赛仅一步之遥。2017中国足协杯抽签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北京国安队与老对手上海申花队、山东鲁能队和天津泰达队共同被分在上半区。今年足协杯参赛队共64支，其中中超、中甲球队各16支，中乙球队24支，其余8支球队是今年足协杯资格赛的前8名。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排名，国足因为积分减少了20分，目前以404个积分排名世界第86位，这也是国足近11个月中排名最低的一次。在亚洲球队中，国足被卡塔尔队反超，排名第9，跌出亚洲前8位。江苏苏宁女子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28岁的挪威国脚伊莎贝尔和31岁的巴西国脚加布里埃拉加盟苏宁女足。新赛季，江苏苏宁女足将征战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女超联赛、足协杯、全运会和大运会等多项赛事。最后再来关注美职篮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16-2017赛季美职篮常规赛继续进行，休斯顿火箭队客场挑战夏洛特黄蜂队，全场打完，火箭队107-95轻取黄蜂队，迎来3连胜。 美职篮官方今天公布了2017全明星技巧挑战赛的分组名单，本次八位参赛的球员依然按照前场和后场区分。后场球员中，沃尔和海沃德被分在一组，小托马斯和布克为一组。前场球员中，考辛斯和布尔金吉斯同处一组，戴维斯和恩比德为一组。前场球员的胜出者将会和后场球员的胜出者争夺冠军。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内容由小鹿编辑银子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颗心，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北京晴，零下5到7度，天津晴，零下4到7度，上海晴，0到8度，重庆阴，6到12度，石家庄晴，零下4到9度，太原晴，零下11到7度，西安多云转晴，零下2到10度，郑州晴，零下3到11度，武汉多云，零下3到11度，合肥多云，零下3到9度，南昌晴，1到11度。再来关注各大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情况，北京10，天津7，上海30，重庆35，石家庄19，太原42，西安27，郑州28，武汉39，合肥78，南昌47。 冬季寒冷，户外活动减少，宝宝健康成长离不开自己的抵抗力。伊可欣小葫芦提醒妈妈，每天一粒伊可欣，助钙吸收，强壮身体。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欣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欣，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欣。伊可欣，妈妈的一颗心。达因药业， 伊可欣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来到第二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上一个小时我们揭晓了全新一周的内地榜单的排名情况，我们要来恭喜一下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状元秀是第6名，来自尚雯婕的 Lu Be Free， 还有本周登顶的歌曲来自鹿晗的微白城市。 恭喜。那这个小时我们会继续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 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两首歌有一点共同之处， 都有鹿。其实有， 这不是鸡年吗？ 鹿年，鹿年 也没有鹿年呢。 而且每次说到这个鹿 Be Free 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总觉得榜单上面有鹿晗的歌，这首歌应该是他的。 对，而关键是这首歌是那个，就是那个关于熊的那个电影，为什么是鹿 Be Free？ 好，百思不得其解哈，世界上就是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好吧，欢迎各位一起来预测一下这个小时港台榜单谁会成为冠军曲目。那我们马上来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本周第15位的歌。新歌上榜排名在第15位的歌曲来自阿牛，好酒好肉好 朋友。 今天好久好柔好朋友，不和个够，等什么时候。 继续再来看到全新的港台榜单第十四名，新歌上榜第十四位，郭靖分手看看。 就让我们暂时分手看看，暂时回归到相遇之前的纯天然，重新温习心动浪漫，也许有机会再一次勇敢。是假象，只是从热烈渐渐走到冷场。青春和爱一样，总是没办法去和时间对抗。卡关了就不用太纠缠，也许有点伤感，还是顺其自然，忘掉承诺。何苦强求地久天长，一个人多简单，我想不如暂时分手看看，不如把未来暂时留给自己打算，什么遗憾什么习惯，现在都别说的那么逞强，暂时分手看看，暂时回归到相遇之前的纯天然，重新温习心动浪漫，也许有机会再一次勇敢。 继续来揭晓本周港台榜单排名在第13位的歌曲。上半两周时间，本周第13位的歌来自敖犬，很纯很暧昧。 此刻每一秒都想你陪着，感受我的狂热，准备冻结了时空的规则。 继续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12名。容祖儿装傻。 很多会装傻，真瑜伽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问得多巧妙，只许我回答谎话。不再穿究竟谁装傻。 再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港台榜单排名在第11位的歌曲。 Number 11， 上半两周的时间，本周来到第11名的歌来自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 走后世界就像关上了灯，亮着的回忆仿佛星辰。我已经不再哭泣，但整个人失去了体温。我在忙碌时会出神，会想到那些浪漫时分微笑的我们和无谓的争论，虚掷多少的缘分。我会一直一直想你，毫不回避，等感伤一点一点分解变成珍惜，感到庆幸有好多事 都值得回忆。我会一直一直想你，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Tiger Huang, 黄小虎。 跟着音乐说走就走。让一让，哎呦，让一让！ 哎，挤什么挤？前面有人呢！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赶火车有点挤。 赶火车了不起啊？真没素质！ 嘿，你刚哪个人没有素质啊？不就是挤了一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说了，大过年的，大家都让一步吧。 妈妈，他们为什么吵架呀？ 没事，宝贝儿，阿姨呀，不小心挤了叔叔一下。你要记住啊，碰到人多的时候，如果有人撞了你，也不要生气，叔叔阿姨呀，都不是故意的，知道吗？ 不要让冲动给回家的路添堵，礼让一步心更宽，你的小小举动也会收获莫大的善意哦。让我们一起和和气气回家，快快乐乐过年。 春运路上，你的心、我的心、他的心，其实都一样。我是谭维维，跟着音乐说走就走，让我们多一点体谅，多一点理解，让回家的路更顺畅。 恭让亲和，翩翩有度。 Music Radio 与携程旅行邀您把快乐元素铺满回家的路。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儿子，你微信一直在响，是不是有红包了？快看看吧。 没关系，爸，陪您吃饭最重要。 放下手机，一起享受幸福的味道。派派乐喊你回家吃饭。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我们的港台榜单继续揭晓，马上来看到第十名。 Number 10， 第十名的歌上榜两周，牧师者乐队《回忆角落》。 回忆的角落，堆积着落寞，慢慢的把过去都清空。 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港台榜单，排名在第九位的歌曲。 Number 9， 上榜四周的时间，本周来到第九名的歌来自信，唱不完的副歌。 为你唱过的歌，你记两句就够，前奏唱不到副歌，疲惫的心想放手，风筝飘到远方。 再来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八名。 Number 8， 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 我爱的人不爱我，不是怕寂寞，是怕太脆弱。飞机穿越云朵，我爱在守候。 再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港台榜单第七位的排名。 Number 7， 本周新歌上榜第七名的歌来自郑秀文，《理智与感情》。 荧幕浮现的影像，那些人你我目无望，你正在关注谁的近况？地球上我们天各一方，多渴望可与你分享。远距离的你就像在身旁，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冲在我的左右，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脑海中不停地盘旋，那么近却又那么的遥远，原来爱情像电影一样，影视需要细细上场，但在现实里我不敢奢望，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是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冲在我的左右，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我继续假装没一样没心慌，请你快看窗，爱没到绝望，有希望，我们来日方长。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总在我的左右。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你会不会是我的答案。 我们继续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六名。 Number six. Number six. 上榜五周曾经的冠军曲目，本周第六位，徐佳莹《是日救星》。 你本来就不在，要证明什么存在？今天爆炸前，快求自己出来！大家都装狂外，一头热欢心冷感。 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港台榜单第五位。 Number five. 这是本周港台部分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第五名的歌来自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烟咖啡酒孤单的我，又失眠一整夜，围着寂寞在绕圈圈，烟泡面茶，这一切陪我度过一整天，没留在灰暗的世界，尝尽孤独一万遍，从你离开那天开始眷恋着余味，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烟却越觉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病症无法复合，却还复合。 就算我不承认，你离开后心就开始沉沦，孤独是会蔓延的，身为重症患者才知孤独是相爱的余温。既然走不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好的，继续来为各位揭晓到的是全新的港台榜单排名在第四位的歌曲。上榜三周的时间，本周第四名的歌来自派伟俊，敌人是谁。 敌人是谁，消灭那些非人类，狩猎在都市丛林的过节，谁会要摆脱现代。 继续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三名。费玉清，嘿嘿嘿。 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几好三八九，嘿嘿哎 不错，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 哎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 再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港台榜单的亚军曲目。上榜两周的时间，上周第八名，本周上升六个位子，来到第二位的歌曲来自831任贤齐和五月天阿信共同合唱的《干啦干啦》。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 最后我们再来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冠军曲目。 Number one. 上榜四周的时间，本周终于登顶，来自辛晓琪 My Dear You。 长大的往事都过去了，人都是健忘的，还执着些什么？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Don't give up。 时间是诚实的，回过头才晓得，当你真的懂了，感谢那些挫折。Pain is gone, gone, gone. Pain is gone, gone, gone. Pain is gone, gone, gone. Safe and sound, my dear you.Life goes on, on, on. You'll be strong.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入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入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在欢乐好声音里，我为摇滚女孩艾希配音。艾希充满才华又特立独行，她对音乐的热爱让我很有共鸣。欢乐好声音是一部既暖心又好笑的电影。2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入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入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Rewind。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我们全新接榜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两张榜单已经出炉。那继续呢，我们要进行 TOP Rewind， 来回顾一下往期的榜单。这个往期可不是上一周啊，而是三四年前了。 是四年之前的当时的榜单当中呢，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内地部分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至上励合的《还好有你在》。 连犯错都会激动，你还在爱 继续来跟各位回顾到当时同一期港台榜单当中的一首歌，这一位之前只是被大家认为是摇滚唱腔的流行歌手，那去年开始到现在呢，他终于组成了自己的乐队，然后现在每周六晚上你都可以看到他用乐队的方式跟大家进行表演，萧敬腾福尔摩斯。 彩虹线上停的车子，它完美光眼神，它是个放浪不羁摇滚浪子，全城的狗仔都各种围着，坚持把最新鲜出现给各位福尔摩斯。清晨 我们是 BBF，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生浪纯真的 尔蒙先生团 BBF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在京津冀开车，当你坐进驾驶室发动汽车后，接下来的动作会是什么呢？反正我会把收音机的频率锁定在 FM99.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中国交通广播，了解京津冀最新交通路况、政策法规，央广出品，值得你听。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那我们这个小节呢，来看一看本周末的一些演出资讯。 嗯， 首先呢是在2月18号， 嗯， 哦，那是下周末了， 是 下周六，因为这周还是正月15呢哈，大家下周可以去选择看一下演唱会。2月18号下周六19:30在广州体育馆会有《人间精品起来嗨》大张伟的巡回演唱会。 OK， 我们这个时候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大张伟的《爱火烧》。 亲爱的，燃烧吧，燃烧吧。要把你照耀，就是要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我心似火燎。别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控制不了，哦哦，就是要让你燃烧，就是要让你倾倒，就是要天感到地感到你感到，我心在咆哮。别怕我会放过会放过会放过你， 另外一场演出呢比较独特了哈，一般演唱会都是在周末的时候，这个呢专门挑的就是周间工作日。 哦，是一个特别的节日。 嗯哼，西方情人节的时候啊。 对，然后你可以和你的情人去到那里，这是来自梁静茹的2017梁静茹情人节演唱会，时间呢是13号和14号两天，分别都是晚上的8点钟，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嗯，那马上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梁静茹和曹格共同演唱的 PK， 周末愉快了。 行不分年龄，你可以18岁驰骋在加州太平洋海岸，速度与激情迸发；35岁在瑞士因特拉肯小镇，让一直加速的身心平静，微笑前行；48岁去滑翔，去证明体魄与胆量；70岁下决心抛开一辈子的固守，和老伴一起环游世界。